流着旧梦，又再感触那些错漏，梦里年华匆匆去后，就似爱歌进入前奏。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欢欣却早没有。每到漆黑会感冷漠，念记当天旧朋友。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真心却早没有。我笑我今天也不自救，念记从前勾起了愁。在感触那些错漏，梦里年华匆匆去后，渐暗的天空加添了愁。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欢欣却早。漆黑会感冷漠，念记当天旧朋友。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真心却早没有。每到漆黑会感冷漠，好好繁华却没朋友。偶然在心里传来问候，言字用语也都自救，但那情怀偏不自救，字句中间加添了愁。令我茫然加添了愁，挽留 改次陈星的《把悲伤留给自己》的这首黄海芹的《旧朋友》。早晨早晨，早上很多的老友记、旧朋友在这里。 都是香港电台的忠实的 fans 啊。朝早去晨运之余咧，都一定同埋香港电台一起啊，咁一起啊听下歌曲啊，共度呢个早上啊。去晨运的朋友早啊，你早啊，早晨啊。咁喺晨运啊，或者你系做运动之前咧，都有少少一啲嘅即系伸展运动啦。喐下手，喐下腳先咁樣嗰啲啦嚇。朝頭早起身又冇咁大動作，即刻喺張牀度彈起嚟啦。什麼都可以即係循序漸進慢，又唔係叫你話好慢好慢，但係就唔好一個好心急嘅情況之下就即刻就成個飆起身咁樣。好多時咧就係呢啲情況之下咧會有少少扭親啊。赶时间都系咁啦，嗬，咁总之咧，中庸之道就最好噶啦。早晨啊，五点三个字啊，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到六点半。今日系礼拜二嘅，逢系礼拜二嘅喺六点后，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医学嘅博士啦，崔兆汉呢一排一路讲紧绘画，就算你对绘画系可能都系唔好平时冇乜留意。唔緊要嘅，有啲嘢可以慢慢嘅一個開始。咁就崔博士亦都係唔係一開始就係畫畫嘅，慢慢就會有呢個興趣會出現，又或者係為自己將來啊，如果真係退休嘅時候有啲咩細藝咧嚇，就好似諗唔到嘅時候咧，就同自己揾一樣嗜好，有一樣嗜好俾你專注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日子會充實啲，容易啲過啊。繪畫而情論養生啊嘛，咁啊更加咧就係。而成養性的感覺咧，可以係長壽一啲，繼續去享受你嘅人生啦。今日天氣方面咧，就係、是、最高30度嘅温度都幾熱下，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呢啲天時哦，四月份慢慢向暑假嘅嗰、那個，仲有雖然一段嘅歲月，真真正正好熱咧就七月八月，但係而家啲天氣咧都好似係反常少少。在这个三月春天的时候好像感觉呢成日有时都属于热天咁。所以随时呢就跟自己的身体是一个调节一个灵活性的调节。做什么衫都会影响自己的、啊、太冻又凉亲自己太热又热到自己晕咁样。衣服的质地呢都是需要是揀一些好一点的质地、啊。 林志美，什么是缘分？早晨啊，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咧，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天气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啊。今日最高温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同埋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3度，湿度86%啊。 漂泊的眼中。茫茫像风中小鸟奔向破天空，繁华内心中一点点的痛，像候了归家却无从。红尘如掩盖的暗涌，流浪在漆黑小鸟可回觉惊恐，遥遥预感你身边有点动，待月满初秋之际，无正浓跟你再碰，意恋中意气中意意中，每晚观望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别忘真我泪滴的笑容，我有我觅小鸟的影踪，意恋中意气中意意中，每晚观望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别忘真我绝望的笑容，对与错真已淡忘，仿佛已交出一切远方中。红尘如掩盖的暗涌，流浪在漆黑小鸟可回觉惊恐，遥遥预感你身边有点冻，待月满初秋之际，无正浓跟你再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 小鸟的影踪，依恋中，依稀中，依依中，每晚观望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别望真我，绝望的笑容，对与错。尽已淡忘，仿佛已交出一切。远方中， 刘德华早期的作品《绝望的笑容》，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是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会在今天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本周中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雨。预料另一股干燥的偏东气流会在下周初抵达华南沿岸，该区天气呢就会较凉的。早晨啊，你听紧的是清晨爽利。Slip and slide away, and it's it's okay. To slip and slide away. Put a little place for your dreams, my friend. And slip and slide away. 好舒服嘅一首英文歌 Slip and Slide。 新闻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在疫苗气泡下，可按业务性质逐步俾酒吧或酒馆、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夜总会、麻雀天狗洒落处所同埋卡拉 OK 场所恢复营业。其中酒吧或者系酒馆，如果所有员工及所有顾客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同埋所有顾客都使用安心出行嘅情况下，可有限度重新开放营业，而在大约八星期之后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届时所有员工和所有顾客都需要完成接种疫苗，营业限制会获进一步放宽。政府公布星期日有六男四女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送院，其中六个人已经出院，三个人留院观察，一个人不遵从医生的劝告自行出院。在十人当中，七人接种伏必泰疫苗，三人接种科兴疫苗。仍然留院人士在接种之后分别出现左边身体麻痹、高血压、左手无力和麻痹。另外有报道指一名男子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之后第二日出现面瘫。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另一名男子上个星期三发现面部两侧不对称，上星期四到屯门医院求医，初步診斷是貝爾面癱。衛生署說會按機制將個案交給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進行因果關係評估。日本政府據報今日舉行內閣會議，正式決定向海洋排放福島核電站經稀釋後的核廢水。國際原子能機構幹事格羅西說，应该努力避免事件进一步危害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格罗西会见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时表示，理解事件正受到全球关注，愿意以公正、客观、科学的方式积极推进机构的评估和监督工作，在过程中机构愿意和各利益有关方加强沟通。英国威廉王子和弟弟哈利王子分别发表悼词，向祖父菲立亲王致意。威廉形容祖父是非凡的人，终生奉献国家、女王和英联邦。他庆幸有祖父作为引导自己的榜样，亦都感激祖父对自己妻子凯特的慈爱。他会怀念祖父，又说祖父会希望皇室成员继续履行日常职务。从美国回国奔丧的哈利就说，祖父一直做回真我，一生尽职服务，是有荣誉心和幽默的人，又形容祖父一直是女王的磐石。另外英国国会提早一日结束复活节假期复会，下议院全体议员默哀一分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45点，下跌5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127点，下跌0.81点。其他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4，日元109.4，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6，人民币6.552，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兑美元0.76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51美元，卖出1,733.3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

天空照亮，家充满盼望，人不再彷徨，明月光把心空照亮，月光光照地上，谁不爱夜长， 呢啲歌咧，几时攞翻出嚟都咁动听嘅吓，系一啲都唔会有勾嘅感觉。嗰阵时都系喺即系无论喺唱歌方面，同埋佢喺舞台嘅表演啊、服装啊，加上佢嗰个概念咧，都走得好前嘅。罗文嘅《月儿弯弯》。呢啲通通都是唱家班的人马，罗文之后有他的好拍档恩妮。 乐韵里心声飘过，在透露爱的经过，甜美意快乐事，想你听清楚，字句里星星的爱，是我愉快的广播，梦里意变实事，在透露爱的 呢一首歌咧，来自嗰时咧套嘅电视剧咧，都讲啲播音人啊，系做我哋呢行嘅吓。嗰时咧就是、周润发同埋赵雅芝啊，咁播音人嘅主题歌曲就系头先你听嘅甄妮嘅《爱定你一个》。早晨，早晨，你系咪都系爱定清晨爽你一个咧？咁当然唔会啦，即、就、系、是、我呢个节目嘅希望都系一路支持住香港电台。我哋有好多其他不同类型嘅节目咧，每一日咧都你可以听得到嘅吓。晨早开始咧就有呢一个清晨爽你一啲系令你听起上嚟舒服嘅歌曲，加上一啲嘅健康资讯嘅。今日咧就会有中医师崔兆汉博士啦，绘画宜成论养生。另外就会同你讲下一啲嘅保健嘅方法。呢排都会讲下一啲护眼嗰啲，大家有冇跟住做咧？眼睛系灵魂之窗，好紧要噶。咁总之身体任何一个部分，你觉得有少少唔妥咧，你都会系好唔自在、好唔舒服嘅。平时咧，如果健健康康嘅，就呢样嘢最好啦。希望一路跟随住我哋系永久啊呢个健康。但系好多嘢系唔会不劳而获嘅，你唔去悉心爱护佢，去慢慢保养佢嘅时候咧，咁啊佢梗系唔会系喺如果年纪大啲嘅时候都系一样系咁完美啦。要慢慢爱锡佢、保护咧，啊啲先会襟啲嘅。系简单嚟讲，譬如啲衣着嗰啲衫咧，有啲人啲衫咧就系保养得唔好嘅时候咧，就好似一柱菜咁啊，或者啲颜色系即系淡晒咁。但系有啲可能你望落去，咦？啊，件衫原来咁多年啦，都冇乜变，咁啊就加紧呢个保养嘅问题啦，系咪啊？早晨时间5:46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是、初时部分时间会多云，日间咧大致嘅天晴同埋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0度啊。今日会系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同埋有几阵雨。现时23度。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度。打破多少波浪和方。 去冲。 听陈百强的这首歌《疾风》又好像一种感觉，你都向前冲紧，为你的前程而奋斗努力。时间仲有大概九分钟到六点。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七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呢，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两到三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呢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呢就好精神好活跃㗎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呢，你就会充满活力㗎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难行，段段路亦难行。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朋友，又一大清早啦吓。今日嘅日子咧就系4月13号，农历系3月初二，星期二。现时时间接近6:02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初时系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今日最高有成30度温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噶。现时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的这个时间又继续呢，我们有中医的角度养生啊。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又请来我们的嘉宾主持啦，就是崔博士。他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崔博士。 阿詹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嗯，哇，即系唔觉咧，都讲咗十几集有关画画嘅嘢啦，嗬。 系啦。 咁啊，大家咧，我哋都当系初入门啦，起码咧有咗呢一个嘅介绍嘅时候，咪自己可以试下啊，培养自己有呢个嗜好都几好噶。特别如果你系啲人可能就嚟要退休啊，都要同自己谂定啲嗜好先得噶嘛，嗬，系咪啊？ 唔一定要画画。你睇画咧，都系一种养生嘅。 系啦，系啦。好，又听听你嘅金句先。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咁啊，上次咧就讲咗元代嘅一啲画啦，吓。 系啦，咁我哋继续讲元代嘅山水画。 哇，山水画咧，我个人嚟讲会比较中意啲，因为觉得好似好深刻嘅神意咁样。 嗱，绘画去到元代咧，就以山水同埋花鸟咧呢两类咧系较为突出嘅。 系。 嗱，山水画方面咧。有元代的文人画的兴起了。这些文人画的画风和职业画家是很不同的。一般呢被归类为文人画的画家呢，在北方有著名的高克公，还有呢他的代表作就有两幅的。 嗯，那我跟你读个名字出来好吗？ 好啊。 秋山雾霭图，云横秀岭图。 而南方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我们上一集提过的赵孟俯啦，嗱，佢嘅山水画对后世影响好大嘅。去到元代嘅中后期啦，山水画喺文人画家方面咧，就有四个好出名嘅，就系、是、元贵四家，或者叫元末四家，就简称元四家啦。 嗯，咁边四个咧？ 王公望、吴震、倪瓒同埋王蒙。嗱，有一幅好出名嘅画。阿詹，唔该你读出嚟啦。 哦，呢、这个好出名嘅话咧，就叫做《富春山居图》。 呢、这个就系王公望嘅作品啦。佢嘅生平同呢一幅画咧，同样咧有好传奇嘅经历嘅。 嗯， 我哋稍后咧就交代一下，当故事咁讲俾大家听。 系，喂，你讲呢个王公望咧，都系一个叻人啦。佢点叻法啦吓？ 啊，佢有创新嘅浅降山水嘅画法。佢就利用一啲浅嘅赭石色啊，赭石就系、是。咖啡色石头嗰种色， 系 就加啲淡墨，就突出咗咧山石嗰种质感。 嗯，我知道咧，你又同我提过咧，佢嘅一个典型嘅例子嗰幅咧就叫做《天池石壁图》啊。 冇错啦，呢个真系好典型嘅例子嚟嘅。 嗯，嗱咁另外又有吴震啦，吴震又点啦 吓？啊，吴震呢个就一生咧就系老道嘅，咁咧佢就中意匿匿埋埋，好隐逸嘅。佢死后咧，先至咧嗰啲画咧就俾人重视嘅。 嗯， 好似而家有一啲出名嘅画家啦，梵高就系啦吓，死咗咧先至咧就发迹嘅。 吴震嘅画风系点嘅啦吓？ 啊，佢嘅画风同五代嘅董源、巨贤咧就好接近嘅。佢出名嘅作品咧就系呢一幅啦。 三个字个名叫做《渔父图》。 冇错。 啊，咁啊，另外倪瓒又点啦吓？ 倪瓒咧就用啲水墨。就寫啲江南水乡，一种平远、好浩瀚、好渺茫嘅嗰种境界嘅。 嗯嗯。 啊，佢哋画咧有典型嘅叫做一河两岸嘅构图噶噃。 系，即系一河就介绍埋两岸嘅唔同嘅风貌咁。 中间隔住一条河嘅。 系。 佢笔法咧好简洁、好雅淡嘅， 咁畫面咧就偏素白色。據說咧就話，因為佢有潔癖， 連幅畫都要有乾淨嘅感覺，係 啦。 嗱，佢嘅代表作咧，你又話咗俾我聽嘅，我諗住讀出嚟嘅。 係啦， 《容失齋圖》啊， 冇錯。 咁另外咧，仲有頭先所講嗰四家啦，四個畫家，另外一個就叫王蒙，咁啊點咧嚇？ 據說咧，王蒙就係趙孟俯嘅親戚嚟嘅，有啲話係外孫，有啲係外甥嚇。佢亦都喺董源同埋巨源嘅畫法上邊咧，再自行發揮嘅，就發展成為一家山水畫嘅面貌就好多款啦。著名嘅作品咧有幾幅， 係包括咗《巨區林屋》《下山高隱圖》《清便隱居圖》。同埋夏日山居图 系啦，嗱咁至于喺花鸟画方面咧，头先提过呢几个画家咧，几乎都擅长画嘅。 嗯， 题材咧有竹啊、石啦、啊、梅啊、兰等等嘅。嗱，譬如魏湛咧就好擅长画竹木嘅。 系 而画梅花嗰、那个时期最有新意嘅就系一位叫王冕啦。 嗯，嗱，头先崔博士你同我哋介绍嗰个王公望咧，佢有个出色嘅代表作咧就系、是。《富春山居图》啊，你话系好有传奇性，梗系有古仔噶啦。咁啊，听下你讲古仔先，好冇？ 好啦，我哋先讲下王公望啦。 嗯， 佢系江苏人，就生于南宋，咁就系1269年出生嘅。出生嘅时候咧，喺一个叫常熟县城入边一条小巷入边，有本书叫《绝耕录》，就话佢本来系姓陆嘅，但系由于咧年幼嘅时候咧父母双亡，咁啊家境嘅贫困啦，十岁左右咧。就過繼咗去温州平阳王氏咧做义子，因而咧就改咗姓名嘅。呢、這个王氏嘅主人啊，王公就好中意佢，就成日都系咁讲嘅。 吾望子久矣。 嗱，王公咧时时咁同人讲嘅，唉，我望有个仔咧望咗好耐啦，啊，因此咧就改佢做公望，字子久，外号咧。就大痴道人，呢、這个就系佢做咗道士嘅时候咧，就改嘅。 哦，呢、這个就如痴如醉嘅痴啊，点解叫做大痴道人啊？吓， 啊，有段古嘅，讲出嚟俾大家听下。 嗯， 嗱，佢30岁左右咧就开始学画画噶啦。喺南宋灭亡之后，佢到中年嘅时候咧，先至咧做咗一个书吏仔啊。 嗯， 点知咧到46岁嘅时候咧，就被人诬蔑咗，就入狱。出狱之后就心灰意冷啦。就加入咧一个叫全真教，做咗道士。嗰时候咧就改佢嘅号咧做大痴啦。 哦， 所以就大痴道人啦。 嗯， 据讲咧佢同张三丰好出名啦，呢、這个道教人物、冷谦呢啲道教人士咧系来往得好密嘅。之后佢就云游四海，寄情诗画，曾经咧靠咧就系卖卜啊，就占卦算命为生嘅。 系、 嗱，佢浪迹山川期间，经常观察啲山水。去到如痴如醉的地步啊，真是大痴啊！有时咧，佢成日咧就喺山入边静坐，废枕忘餐。 哇！真系好似忘尽心中情咁喎。 系啊，呢、這个忘尽心中情就系佢晚年嘅写照。不过咧，佢去到86岁。 嗯。 啊，咁呢度咧又证明咧，寄情山水系可以养生延寿啦。 系。 嗱，佢嘅山水画成就好高嘅，成为咧我哋提过嘅元四家之首。他的画风对明清的山水画影响是很大的。 嗯，我想起了，不如一会儿我们要听苏乞衣，即周润发做的那时候。主题歌曲就是叶振棠的《忘尽心中情》。 哦，这首又好听 了。嗯，好了，继续讲这个《富春山居图》，你说有传奇的经历是怎样 的？时间关系，我们下一次继续讲这个故事。 又买下关子先。 是啦。 好了，又去回我们的护眼，上次都介绍过说要炒一些黑豆，还有一些桑葚汁这样。整埋整埋之後咧，就揾個鵪入住佢，每一日咧就食3次噶嘛，係嘛？ 每次食 100粒。咁今次又有冇啲類似咁嘅嘢咧，係可以保護我哋對眼啦嚇？ 係類似嘅，亦都對呢個飛蚊症咧，可能咧有啲幫助嘅。 嗯， 不過咧係一個咧簡化版啦。 哦，即係都係要黑豆同桑葚嘅。 都係嗰啲材料。 係。 包括有黑豆漿一支，大約500毫升啦，鮮桑葉10粒。或者索性买支汁啦，100毫升嘅， 咁啊简单啲咯。 系啦，同埋买一啲现成嘅黑芝麻粉，50克，杞子20粒。 系，咁啊点啊捞埋一齐。 嗱，先咧煲滚啲黑豆浆啦，就加埋其他材料，搅匀佢啦， 最後咧加埋幾支焗佢15分鐘到就得㗎啦。 哦，咁功效方面同上次你所講嘅都一樣㗎咯，嗬，係咪？ 哦，都差唔多㗎啦，都係嗰啲材料啊嘛。 係、 啊，總之夾埋咧就係、是、可以滋補肝腎同埋益精明目。 嗯，明白，大家又試下啦嚇，同埋應該都好好味嘅， 好味㗎嚇。 好啦。上次在小貼士度咧就講咗飛蚊症啦，咁我就問你中醫角度點睇飛蚊症呢？你就話留待今次講啊。 飛蚊症喺中醫嘅名稱咧，啊，好聽過，叫雲霧疑症啊。 疑症嗱，疑咧就係疑問嗰個疑，症就眼睛嘅症啦，雲霧疑症。 係啦，咁係咩咧？就話對眼睇落去冇唔妥喎。 嗯。 不過咧，時時覺得眼前有啲飛蚊。或者有些雲霧狀的黑影在飄來飄去，嚴重的時候就會影響視力的，即是相當於西醫學的玻璃體運作。那 中醫又怎麼處理呢？ 中醫就是辨證論治，就分開幾個症型、有四個的，第一痰濕鬱結，第二濕熱分症，第三肝氣鬱結，第四肝腎不足。 那就逐個聽你解釋先，第一个是痰湿郁结是怎样呢？ 这个症型多数是因为脾虚困了湿，聚湿就成痰，痰浊涌上去造成了这个问题。症状是个人心烦失眠，痰多胸闷翳住，医法就是化痰燥湿散结。 好了，第二个就是湿热分症又怎样呢？ 多数因为有湿热上升侵犯了我们的眼睛引起的。那个症状呢就是头重胸闷，小便又黄，大便又淌，那个治法呢就是清热去湿了。 是，那么肝气郁结又如何？ 这个当然跟情绪有关的，因为呢情志不畅，成日忧愁思虑郁闷或者发嬲，导致到肝郁气滞就血瘀了。那个症状就是眼前就啲黑影呢乱咁飞，视力下降，情绪就唔舒畅噶啦，胸闷咧，胁痛啊，啲肋骨地方咧就会胀胀痛痛嘅。 系 治法咧就系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嗱，要提一提呢、这个症型咧，可能已经系比较严重噶啦。 哦， 所以最好咧就去睇睇眼科医生啦。 嗯，咁头先一路讲紧咧就系中医嘅处理方法就系分几个症型去处理啦。咁第四个咧就系肝肾不足又点咧？ 这个咧多数因为咧就年纪老迈啦，或者病咗好耐啦，导致咧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就唔能够咧滋养我哋嘅眼睛而引致嘅。个症状咧就睇嘢就好蒙啦，就系只眼好干啊，冇乜泪水分泌啦，又有头晕啊、耳鸣啊、腰膝酸软等等呢啲咧就系肾虚嘅症状嘅。个治法咧就系补益肝肾啦。 系 要提一提，如果你仅仅咧觉得啲症状好轻微，又唔影响你睇嘢嘅，咁你又检查过咧啲玻璃体系清晰，冇乜病变嘅，冇乜其他糖尿病啊、炎症等等嘅因素。咁你就耐心调理一下啦，就用一下啲食疗啊等等咧，就会有助改善呢个情况嘅。 系咁，同埋我觉得个心态好紧要，即系你唔好成日认住，佢会好阻住你。即系我自己就系一个例子啦。当初我真系觉得好烦嘅，啊，成日即系睇嘢有啲嘢飞下飞下咁样样，但系我真系慢慢唔理佢，唔理佢。而家直情系见唔到呢啲啊，即系冇咩嘢，可能即系我哋二合为一啦。 系啦，已经咧学习咗与佢共存啦。 系啦，冇错，成日都话要做个好朋友反而好啲啊嘛，系咪以和为贵啊嘅原理一样吓？ 总之轻微嘅时候咧，佢唔会对你嘅健康产生影响，咁就唔使太担心啦。 嗯，好啦，咁啊，大家可以上香港电台网页重温翻呢一集嘅，系www.rthk.hk 香港电台15台。又或者多谢崔博士，下一次又讲咩咧吓？ 系我哋进入明代啦，讲下明代嘅画史。 有边个名画家？ 大家都识嘅，我提一个啦，唐伯虎啊。 哇，佢仲有好多情史、 啊，系啊，好多故事嘅。 好，咁啊，下个星期二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 何地，我懒知顺意吹，穿心自如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 苏乞儿的主题歌曲，叶振棠的《望尽心中情》。早晨，现时气温23度，今日最高30度，仲有大概3分钟唔够到清晨6:30啦。 清晨爽利，钱佩兴。 California Dreaming 结束我哋今朝清晨所理节目啦。听日翻嚟星期三咧，我哋会有雷洪德博士啦，讲下长者健康嘅问题。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在疫苗气泡下，可按业务性质逐步让酒吧或者酒馆、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者夜总会、麻雀、天狗、洒落处所和卡拉 OK 场所恢复营业。其中酒吧或酒馆，如果所有员工和所有顾客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以及所有顾客都使用安心出行的情况下，可以有限度重新开放营业，而在大约八星期后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届时所有员工和所有顾客都需要完成接种疫苗，营业限制会获准一步放宽。本港昨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属于输入病例，其余2宗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患者包括一名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的14岁男童。至于另一宗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35岁女子。11宗输入个案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印尼、印度和菲律宾。本港至今有11594宗确诊个案。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非裔男子揸车期间被警员截停，过程中被警员开枪击中之后死亡。警方话开枪是意外。警方公开警员随身录影片段，表示开枪的是一名女警。她原本想使用电枪，但错误拔出手枪，这名女警已经被停职。事发在当地星期日，20岁男子赖特在明尼亚波利斯市附近的布鲁克林中心市涉嫌违反交通规例被警员截停。警员当时发现赖特正被通缉，当警员尝试拘捕她时，双方纠缠，对方翻去车上，并且被警员开枪击中，事件引发示威抗议。防暴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和震撼弹。市长宣布实施宵禁，总统拜登呼吁冷静。法国巴黎发生枪击案，枪手在一间医院外射杀一名男子，打伤一名女子，然后逃去。官员说排除事件涉及恐怖袭击，目击者说枪手看来有特定目标。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现场位于巴黎市第16区一间由红十字会营运的私家医院外，枪手连开多枪，然后乘坐电单车逃走。案中受伤的女子在医院任职保安员，医院目前用作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检察官话正从谋杀和企图谋杀调查案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13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抗疫的新路向，以接种疫苗做主导，包括放宽暂停了一年的安老及残疾院舍探访限制，接种了两剂疫苗再接受快速测试就可以入院舍探访。医管局说制定安排之后会尽快公布，一阵讲下。 咁部分已经停业咗一段时间嘅处所，好似系酒吧咁样啦，咁亦都有机会咧系有限度复业。咁不过咧就要要求员工同埋食客都接种疫苗，食肆亦都有类似嘅要求噶，以便进一步放宽营业限制。我哋访问过业界，一间听下佢哋意见。 政府亦都有意放宽打咗疫苗人士入境嘅限制。 按来港地点的疫情减少隔离日数，亦都扩展回港二地区至内地所有省市。下个月中亦都会推出来港二计划，豁免内地人士来港14日强检。有专家认为咁多项新安排会有风险，一阵听听专家嘅忠告。 咁政府日前就公布咗咧，系协助发放5000蚊电子消费券嘅支付平台。据了解咧，政府啊系唔会好。